大家好，我是中一班的陈月彤，我今年5岁半了。今天我和我的妈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恐龙便利店》。 在美丽的海边村庄里，生活着三只好奇的恐龙： 暴龙、腕龙和棘龙。 他们开了一家很棒的快递公司， 每当朋友们收到快递，他们就会很开心。 这天，暴龙正在送快递，一张纸突然飞到了他的脸上。 哎呀，这是什么？ 暴龙翻过来一看， 咦，便利店。纸上有一张地图，清楚地画着便利店的位置。 便利店是什么样的呢？ 暴龙和他的朋友们实在太好奇了，赶紧跟着地图去找。哇，我猜那就是便利店， 里面有各种各样从没见过的特别的食物， 还有牙刷、雨伞、荷包。客人们有的在挑选东西，有的在结账，还有的在整理货架。就算很晚了，便利店还是亮堂堂的，来购物的客人们可开心了。 恐龙们一直想着便利店的事儿， 就我们村也有一个该多好啊。 他们想了很久，决定自己开一家便利店。 首先要建造坚固的柱子和墙壁， 这样就算来很多大块头的客人也没事儿。 屋顶要用树叶和花朵装饰一下，这样可以吸引客人的注意。 暴龙把边柱子倒进了从乌勒勒框框火山带来的石头里，做成了一个冰箱。 棘龙在屋檐下挂上可以晃来晃去的黄色萤火虫袋子， 腕龙把藤蔓紧紧地缠在木棍上，做出了结实的货架。 最后，他们把用心写好的招牌挂了起来。 接下来要把符合朋友们口味的食物，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整整齐齐摆放好。 哇，都准备好了，终于世界上唯一的恐龙便利店建成了。突然一滴凉凉的雨滴掉了下来， 很快暴风雨来了，便利店变得一团糟。 恐龙们难过极了，但是哭了起来。朋友们听到哭声都跑来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来帮忙啦！ 三角龙挺起又漂亮又结实的脚，竖起倒下的柱子，修理了起来。 龙飞来飞去，收集散落的东西，交给迅猛龙。 手巧的迅猛龙小心地修好了所有碎掉的东西。 特龙熟练地卷着紫菜包饭，好香啊！朋友们一个个都在咽口水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晴了，乱七八糟的便利店变得比原来更漂亮了。大家累得满头大汗，可是都好开心啊！恐龙便利店终于开业了， 村里的住得很远的朋友们都来了，便利店可真受欢迎啊。 恐龙们忙得根本停不下来，看着客人们那么开心，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累。天黑了，星星都出来了，便利店里还是充满了大家的笑声。 一天，暴龙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： 伙计们，三角龙奶奶的腿受伤了，出大事了，我们怎么才能帮帮她呢？ 恐龙们想了一会儿， 决定给三角龙奶奶送点好吃的和礼物。恐龙们把特异龙包的紫菜包饭、橘石冰淇淋和滑溜溜的树枝放进盒子里。 哎呀，差点把这个忘了。 三角龙奶奶的腿受伤了，得把海带创口贴也带上。 恐龙们把盒子交给了翼龙，我一定会顺利送到的。翼龙轰隆隆飞向火山。棘龙说， 以后给邻居们送货上门怎么样？ 好啊，这是个好主意。 暴龙和万龙点了点头，开心地笑了。 每到午饭时间，便利店总是挤满了客人。慢慢的，恐龙便利店成了大家都离不开的地方。店里到处都是欢笑声和快乐。我们的故事讲完了，大家午安。